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38面，638面倒数第四行。倒数第四行，善恶变化，净心品。善变化了，即善去报；恶变化了，即恶去报。慧素云：今世虽善果，业因恶。所做的业因呢，恶，在来世便招殃祸。现在虽是恶报，所做善，在后世化祥福报。千变万化，不可拘束，此在变化又一劫也。又加强说业，恶因得苦，善因得乐，其报亦浅也。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善恶变化了，就指的是六道轮回。佛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，阿赖耶识就是个仓库，阿赖耶是梵语，翻成中国也叫藏，就是藏，所以它叫藏识。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含藏着业系种子，我们造的业，还有习气，全部都收藏在这个地方。它不会吃掉。十法界种子全有。有佛的种子，有菩萨的种子。乃至于恶鬼地狱种子，人人都有啊。那么在六道里面，哪一个种子先报呢？那都是叫遇缘不同。种子本身也有能量，但是关键还是缘。种子是因，所以佛法了，经上都讲缘生，没有说因生。因没有缘，它不生，不起现行。遇到缘，它就起现行。它就产生变化了。十法界种子都有，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话讲的就一点都不错啊。你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种子啊，只要你在这一生当中。把别的缘都放下，单单照顾佛种子，你就成佛了。如何照顾佛种子？实际上，净业三福已经教给我们了。净业第三条， 这个三福第三条啊，发菩提心，身心因果啊，这个因果我们这些年来给同学们做分享都指定了，那就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这是缘啊，我们真念佛，我们阿赖耶里头有佛的种子啊，就把这个种子念出来了。我们念菩萨，决定成菩萨；念声闻，决定成佛；念天，决定升天。啊，小乘所讲的六念法啊，念三宝，念佛念僧啊，念法念僧，念天念戒啊，佛教导我们了啊，念什么那是缘，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的信心就不腻了。啊，我们知道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净土啊，阿弥陀佛是自信弥陀啊，是我们自信里头藏识里头就是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啊，啊现在有这个种子，就是经上讲的是心是佛这个心，无论是讲的真心或者是阿赖耶，通通都讲得通啊！为什么呢？真心是自信，本来是佛，阿赖耶里头有佛种子啊，所以两个意思都能讲得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念佛呢？啊，念善，你看，你就得善报，得善果，三善道的果报啊。啊，你要是念恶，啊，业因就恶了。来世你就受这个灾难啊，来世这是恶鬼畜生地狱，你要到那边去了。那么现在虽然是恶报，这个恶报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我们在人间受苦受难，这是恶报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三途，在三途佛不舍离呀，早年我看到一部书，这个书应该不难找，叫《物有如此，不是动物》，里面所讲的全是动物往生。啊，今年三月份我在澳洲，我们道场停车场里头有一棵大树，应该也有几十年了，枇杷树啊，树神给我们同学托梦，他往生了啊，来感激我 我们道场在那里建立十年，他听了十年经，念了十年的佛，他往生了。这个不是假的，因为树神给我们托梦啊，先后三次，这是第三次，琵琶树神往生。啊，第一次的时候是早几年，我们买61号房子做宿舍，啊，胡居士买的，房子太破旧了，啊，我们想拆掉重建，啊，澳洲的房子，啊，它是挑空的，下面几根柱子好像。所以那个下面出去了，那个房子整个房子就拆走了啊，我们就送给这个土著啊，那个房子送给他们，他有个大车子就拉走了啊，就在这个地基上重建，当然门口的树啊要砍掉，否则车子进不来，门口要砍4棵树，我们按照规矩3天之前啊，给他念经念咒啊，这个供养，请他搬家啊，结果树神托梦啊，跟我们乌兹别的法师们啊，告诉我们通知太晚了，他们搬家了很辛苦，匆匆忙忙，希望以后有这个事情啊，7天之前通知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是3天，我不找3天，他要求7天啊，想也对，澳洲人干什么事情都缓慢，所以澳洲也是鬼神呢，他也很慢啊，所以我们以后买的这些房子啊。啊，要砍树的时候都是7天以前做。啊，这真有的不是假的呀。啊，真的是。谚语所谓天下之大了，无奇不有。啊，鬼神界，幽冥界。那跟人道全是通的，我们做不善到那里去了，他们行善就又回来了，又到人间来了啊，或者到天上了，也有少数往生净土的啊。我们琵琶树神往生净土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啊，这个里头两句说千变万化不可知数啊，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六道里面，六道的范围太大了啊，生生世世啊，我们与哪一道都有很深的缘分。啊，缘分最深的，一般讲人死了都做鬼了，这应该是缘分最深的。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为什么？鬼是贪心变的。你说这个世间人哪个人没有贪心？那贪嗔痴慢疑，贪的确是排在第一位。啊，贪心就到鬼道去了。啊，佛讲的这些话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要牢牢记在心头，时时刻刻提起关照。啊，我们不想到鬼道，不想去做鬼，也不想做畜生， 也不想堕地狱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贪嗔痴要很小心谨慎。啊，这个念头起来了，赶紧念佛，把它扶住，要控制住。啊，念头才起，立刻就控制住。这叫功夫，这叫真实利益。啊，果然控制了。三恶道的语言就断掉了。啊，善道，善道里头第一善，我们知道是往生净土，清净弥陀。啊，那我们就拼命要把这个脸加强。啊，有空就要念佛，不要去想别的。啊，希望在一年半载当中就能让这个佛号啊不中断。能不能做到？难。啊，完全在自己，自己要求自己，不要打妄想，不要想想东想西，啊，就想阿弥陀佛。啊，因为烦恼习气很重，自然就断了，不知不觉它就断了。这个断的佛法叫摄念，你把阿弥陀佛摄掉了，这叫摄念。摄念不怕，赶快把它找回来。啊，第一句佛号又接着念，啊，念没多久的时候又忘掉了，又不见了。开始两三个月就跟打仗一样拉锯战，一会不见了，一会马上拉回来，拉锯战拉个半年就差不多了。啊，你就会打胜了，打胜是佛念多，那妄念就很少了。啊，真正这样用功一年之后，我们相信了，妄念没有了，全是佛念。这个时候净宗啊有说叫功夫成片。啊，什么叫功夫成？这就是功夫成片。只要念到功夫成片，往生就有把握。啊，要努力，决定不能够妥协。啊，不能跟自己妥协，啊，要非常认真，非常努力，把这一仗打赢。啊，我们得胜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家乡所说，恶因得苦，善因得乐，其报亦浅也。啊，亦。难易之意，前呢是敬也，善恶感报即属，故人易前。这个易前就是容易现前，就这个意思。那它很容易现前。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深深体会到世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我们的习惯的习气太深太浓。习气是什么？心散乱。不能想一样东西啊，都是胡思乱想，很复杂啊，所以你将来到哪一道你自己也不知道。 啊，你自己都没有把握。如果恶念多，那就三恶道去了；善念多呢，是三善道。啊，这是一个大方向。啊，至于哪一道，自己都不晓得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智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这一句教诲也太好了。啊，我们想到哪一道，把念头集中在这个地方，你一定做得到。啊，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了，啊，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也有相当的认知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怀疑肯定也能往生，生边地。啊，生边地也好，它也不退转了。啊，不过就是不能当下去见佛。啊，要500年之后你才能见到阿弥陀佛。这500年是什么？人间的年。啊，不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都是属于好事。如果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，升到极乐世界就入品。你就有品位，啊，这是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能见到阿弥陀佛。得到弥陀本愿威神加持，同时你也能够分身去礼拜十方诸佛如来，供养修福，闻法才修慧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佛慧双修的道场啊！啊，我们因为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，才在六道里头受苦受难。啊，自己有福有慧呀，就解脱了。不但自己的真实之力，同时呢，也可以帮助别人。啊，我们的情执还没断呢。啊，什么时候到断情执？成佛就断了，菩萨没断。啊，菩萨这两个字，玄奘大师的翻译叫觉有情。菩萨还有情执，但是他觉悟，他不迷惑，那高明就在此地。啊，有情执也不算是坏事啊。啊，十方世界过去无量劫来，啊，与我有情的这些众生，这就是有缘了。他们有感，那我就有应了。啊，应就非常自在。应身化身，啊，帮助他们解决苦难，啊，解决完了，这应化身就不见了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应化身帮助一切众生，现身说法都是不起心不动念。不分别不执着，真的是菩萨来了，再来啊。如果应化身说起心动念分别执，那他堕落了，他又变成凡夫了。啊， 这个是不可能的。阿惟越智菩萨决定不会退转。啊，这是我们要深深的相信，决定呢没有疑惑。底下这一句追逐所生，啊，追是追踪，为所生之处果报追随，相学不学，随其业因感得善恶之报，啊，这个追随。报有两种，这是因为业有两种，有营业有满业。营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投生啊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善恶业了啊，无界是善，引导你到人天去受生。啊，如果是是恶呢，恶业呢，引导你到三恶道去投生。这是现象。满业了，是你这一生当中你所修的六度万恨，啊，六度里我举一条，像布施，你喜欢财布施，那个财就追着你，就是说你命里头有财，无论你在哪一道，你物质受用不会缺乏啊，法布施是聪明智慧，恶鬼出生也有聪明智慧的啊，无微布施得到你是健康长寿，无论在哪一道，这个福啊追着你啊，你一定会得到。所以这叫福报啊，畜生道的福报，我们平常最容易看到的宠物，那人讲的宠物有福报啊，啊，那一家人都伺候他，都喜欢他啊，他真的是像他的福报啊。还有有的畜生很聪明啊，真懂得人的意思，他能察言观色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过去他的法布施，哎，他有聪明智慧啊，健康长寿，你看三种福报他都有啊，恶鬼道也有，恶鬼道有福有慧，鬼道里面去做鬼王啊，在鬼道里头有地位啊，像城隍，一般的城隍县市长啊，啊，都城隍那就是像省长一样的啊，上面还有总督城隍啊，他管辖的范围很大啊，有管好多个省的啊，还有管一个地区，这个地区如果是小的国家啊，他管好多个国家啊，所以他们有级别的啊，福报不一样啊，所以人修福，功德是容易丢掉，福报不会丢掉，无论你到哪一道，你有福啊，堕在地狱道呢，也有福啊， 地狱道有福报的，受苦轻一点啊，他总是要受苦，比别人轻一点。那没有福报的时候，要受的苦一点啊，确实，苦报不一样啊。啊，这是果报追随呀，相从不舍。随其业因呢，感得善恶之报。啊，这是讲六道里头的。道路不同者，家乡所以做善，天堂果报。这道路，你到天道去了。啊，天堂果报一代之，造恶的呢，的确去了，刀山剑树一代之，他在那等你。啊，这些通通是善恶果报，而且全都是自然。地狱里头刀山剑树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建造啊，地狱是化身的，从哪里变化的，是从你业报自己变化自己去受啊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做噩梦的人恶念多，但念头不善，他造恶业。那在梦中受尽苦折磨，醒来之后一场梦，那个梦有没有人设计？没有。有没有人在建造？没有。啊，天堂是这样的，地狱也是这样。啊，欲界天里面只有最下面四王天、忉利天，有一点像人间，比人间福报大。往上去，空居天，啊，夜魔以上全是化身。啊，世间有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对极乐世界啊，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，愿力功德之所成就啊，愿必须要把愿做到，真做到，那就叫功德啊，愿力功德成就啊。啊，六道里面这些事情是善恶力量的成就啊，善的力量、恶的力量自然成就啊，也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施工啊，自然成就。说因果各异，生出悬殊啊！啊，我们人死了之后到哪一道啊？各走各的路啊！每个人业习不相同啊，故临终分手啊，今晨永别，这是真的。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说三途业报列五千劫，辗转六趣何日重逢？啊，三途是地狱魔鬼出生，堕到这个里面， 这个是举地狱，无千劫是指地狱。啊，地狱里头的一天，啊，过去我们在台中学教，李老师告诉我们，这个地狱里面不同，啊，它很复杂，时差也很多。啊，李老师说一个最普通，地狱一天。人间2700年，中国号称5000年的历史，在地狱里都不到2天。啊，地狱苦啊，真叫度日如年呐、啊！啊，可是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。时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时间概念是个抽象概念，从哪来的？还是你自己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里头变出来的。啊，如果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，时间就没有了。啊，时间跟空间都没有。啊，放下对一切法的执着，应当放下，因为都是假的，何必去执着？啊，真放下之后，心就清净了。心清净，这空间维持慢慢就淡化了，最后的就没有。啊，那我们知道虚陀洹小乘出果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，六种神通他恢复了两种，天眼天耳他恢复了，这障碍没有了啊，那就是空间维持稍稍破了一点，我们看不到的，他能看到。啊，他能看到天堂，能看到地狱。啊，他有天眼了。啊，二果又恢复两种。啊，二果。斯陀含由他心动，别人心里起心动念，你知道有虚命通，虚命通是自己，自己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看到了啊，虽然不能看得久久远，大概过去十几世、几十世没问题，他能看到啊！啊，现在用催眠术也行啊，能把一个人让他恢复记忆，他看到的过去是过去一世、二世、三世，大概十几世是。很容易做到的啊，深入的催眠也能看到几十世的事情啊，大概相当虚陀洹的境界啊，三苦阿那含第五种神通出现了。叫神足通，哦，这个通出现了，很难得了。它能变化，它能分身， 啊，他能够飞行，实际上不是飞行。他想到一个地方，一想他是身体就到达了。啊，所以用不着交通工具了。啊，你说想到美国，念头才一想，身体就在美国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空间没有了，距离没有了，随着念头。啊，真的楞严经上所谓的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所以有这种能力的人，你得想他，他就出现在你面前。啊，想你，你就来了，嗯，感应。你的信息他立刻就收到，他立刻就在你面前现身。啊，这些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啊，四果阿罗汉，六种神通圆满恢复了。啊，阿罗汉的六尽通，对，烦恼断了，啊，见思烦恼没有了，啊，但是见思习气还在，啊，烦恼真的没有了，习气在，啊，他要把习气断掉了。他就升了一级了，啊，辟支佛了，啊，也叫云觉，辟支佛，升到辟支佛，啊，所以辟支佛，见思烦恼跟见思烦恼的习气都没有，但他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有分别。有分别，心不平等，他心清净不平等。啊，什么时候把分别断掉了？啊，他升起了。他升到菩萨位置上去了。啊，菩萨没有分别，有分别习气。那分别习气断掉的时候，菩萨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我们知道。啊，他对于下面这个两种分别执着，包括习气，统统没有，全断了。啊，所以佛的心清净平等，后头没有住，只有清净平等没有住。为什么？他妄想没断。啊，妄想是起心动念，这个叫无明，无始无明没断。无始无明断了，他真的成佛了。啊，不是十法界里头所谓的相似即佛，他从相似就变成真的了，真佛了。啊，这个时候转八十乘四支，啊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他升到一真法界了，啊，就是十八图。啊，十八图里面。有习气，无始无明习气，这个可不好断了。啊，无始无明习气真的断掉了，他就功德圆满，他是究竟妙觉果位了。啊，无始无明难断， 所以世尊说他有41个等级啊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。这个41位怎么来的呢？习气厚薄不一样，习气厚的在下面，习气薄的呢它就是上面，所以等觉就是最薄了啊，有41品习气人啊，那个最后的一品断掉了，他就入妙觉位了啊，入妙觉我们就知道了。十八陀就不见了啊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长吉光去了。到长吉光你就找不到他了。我们今天科学哲学家就对他没办法了。在十报图也许还有办法找到，到长吉光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但是我们想到量子力学对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他肯定能找到。啊，因为他们没有转世成体。啊，他们没有离开阿赖耶，量子力学已经观察到阿赖耶了。啊，可是这些菩萨虽不是真佛，神通也广大了。我们这个世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，比阿罗汉都比不上啊！啊，何况是四圣法界里面的佛菩萨。这些事情啊，让我们再想到六道里头的时常，三途一报五千劫，不是五千年，五千劫啊，辗转六道啊，这六趣就是六道啊，何日重逢啊，你亲爱的人啊，你亲密的朋友遇不到啊，且重逢亦不相识，那就是重逢未必再相识所以说会见无期。那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事实真相参透了，那么我们现在有缘见到的这一些人，自自然然会非常珍惜啊，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不久，在这个时间会很珍惜啊，我们别后就分手之后啊，再见不到了。啊，真正参透这个事实真相，要想我们永远能够重逢，还能够重聚，只有念佛。啊，修善积德了，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个心为什么不在六道里头了，不在十法界了 啊，把十法界转变成一真法界，啊，八十一转，这就转掉了，通通转掉了。那个时候，成佛也能够相识。啊，你有神通，你有智慧。于是世尊哀之劝行世人，何不成此强健之时，你身体还很好，还很健壮，你应该努力修善啊，将于待之何时也，你不能再等待了，你等待就来不及了，人老体衰，难于进修啊！你修行困难，没有体力了。如《涅槃经》里假设，这是佛教的啊，叫做假设。譬如甘蔗，既被压抑，此无佛味也。甘蔗啊，压成直了，还有渣子，渣子没味了，甜味没有了。啊，这个被压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人老了，老了。这人快乐的滋味没有了，就像甘蔗了，枝给已经压得差不多压光了。啊，甚壮年甚色，一佛如是啊，这个一定要警觉到啊。啊，既被老压无三种味，人老了，这三种味就没有了。第一个出家位，第二个读诵位，第三个坐禅位。啊，这是什么法位呀？法位也没有了。啊，出家万缘放下，一心向道。求学心切啊，寻思访友啊，进修道业啊。第二种呢，读诵经典。上有古人呐，啊，跟佛菩萨做朋友啊，啊，第三个是坐禅，禅位。所以年老者呢，设三种位，故应即时努力，切莫迟延。啊，我们现在还有精神。还有体力，他认真干了，啊，再不干迟了。这三种位就是戒定慧啊，出家持戒，读诵智慧。坐禅禅定啊，戒定慧三学之位啊，到年老了都不行啊，随年老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啊。这三桩事情，年龄过去了，不再搞。无论在家出家， 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把它守住，像我在前面讲了啊，祖师教导我们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，一定要奋发，把佛号抓紧，不能叫他失念啊，我们决定能成就。每一个人身体状况呢，个人不一样，这是佛宝。啊，比较少数的人，虽然年岁大了，体力还不衰。啊，前面这三种位还有，就是戒定慧还有。啊，怎样呢？也不必修。念佛要紧，为什么呢？念佛能成佛。我们终极的目标啊，就是希望在这一生稳稳当当做佛去啊。这是世间第一等智慧人啊，不再干别的了啊。那我们时间不多了。距离老化已经很接近啊，就叫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啊，事出世间事情不要问了，不要管了啊，再要管这些拉杂事情，我们自己去不了了，还搞六道轮回就错了，大错特错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，下面这一段是事，迷失了佛菩萨圣贤教诲，你得的果报。那我们看经文，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尽古所知啊，不但在做，大家还在竞争，生于神安，转受于教啊，佛教不相信，去接受别的教啊，颠倒相续，无常根本，蒙明地图，不信经法，心无缘虑，过于快意，迷于尘秽，贪于财色，终不修止，哀哉可伤。啊，先人不善，不识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殊无怪也。生死之趣，善恶之道，都不知性啊，为无有事。啊，这在先前是很普遍的现象，更像展示，且自见之，或父苦子，或子苦父。兄弟夫妇更相苦气啊，后头还有两句，一死一生地相顾念啊，都是一段。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本品名啊，说明此土毁我 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地球啊，会是染污，我是恶业啊，环境染污了，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关注保护啊，地球的人是环保啊，环保这个名词50年前没有啊，没听到过说叫环保啊，啊，我们刚到台湾的时候没有听说这个名词啊，这个名词大概在我们这样的时候应该是50-60岁的时候才听说这个名词啊，那这什么原因呢？啊，50年前为什么没这个名词呢？是不是染污？有染污，不严重啊，没这么严重，大家没有看到这个环保的厉害啊，这50年当中啊，大家意识到了啊，再要不保护环境呢，对我们的生存影响太大了，所以才提倡环保啊。啊，环保能不能收到效果呢？我讲过很多次，收不到。我说的话，诸位应该不会反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现象就在面前，你看到效果了？为什么？我们疏忽了，环保的根是要保护心理健康，外面的环保自然解决了。我们心里的染污太严重了，没有人讲到心理环保啊，物质环保意识到了，心理环保要命啊，没有人意识到啊，啊，自私自利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个染污多严重啊！啊，这个种染污的果报肯定在三途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来生人天没有份了。啊，前面我们刚刚读过。三途太可怕了，不能没有高度的警觉啊！啊，一报5000劫，不是5000年了啊！这种经文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学习的向老师请教，哪有这么长啊？老师是生生世世啊，为什么？你偏偏堕地狱，从地狱出来了，带着地狱的恶习气，你来到人间啊，又造这个罪业了，没人教你啊，这个罪业造成死了之后又到人去了，地藏经上有啊，啊，刚刚离开 悟到了，怎么没几天你又来了，又回来了？啊，我习气难改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因为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人间的时间短，以二恶鬼道来说，恶鬼道一个月是人间一天，人间一天是恶鬼道一个月。啊，所以才看到这个现象。那地狱道就更不必说了，地狱道一天，人间2700年，你就是在人间活100岁，造作罪业又堕地狱了。你说你怎么刚出去没多久，你又回来了？啊，2700年，100年还不到1个小时。啊，不是出去了又回来了。啊，你就知道这个5000劫说的不过分了。你几时才能够摆脱恶道？你还敢作恶吗？你还想作恶吗？啊，这什么原因？没有智慧，迷惑颠倒，他在赶走，头脑稍稍清楚一点，不敢了。啊，所以因果教育比伦理道德教育还重要。啊，因果就是利害的教育。啊，这里头有大利大害。啊，行善得大利呀，作恶得大害呀。啊，所以众生三毒之身，造恶可爱，是佛眼睛里看的。为什么要高谈正直？啊，自作自受。啊，初段这第一段说的是贪图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。啊，不能贫富贵贱。都一样啊！现在的教育真的不再相信圣贤，不再相信佛菩萨啊！圣贤佛菩萨决定不讲竞争。啊，不但佛法没有，我们看看其他宗教也没有讲竞争。啊，竞争自自然然提升，啊，往上提升就是斗争了，斗争再往上提升就是战争了。战争那个罪业，那就太可怕了，没完没了啊！啊，在战场打仗，惊慌失措啊，这样死掉之后，他甚至还在打仗，没打完，打不完的。 啊，几千年还都杀来杀去，没停止的。啊，实际上人间战争停止了，啊，和谈了，死去的这战场依旧在打。啊，他不知道结束了。啊，永远在打，你是多可怜，让我们想到我们生长在那个时代，啊，我们年岁小，还不能够去当兵，啊，是在小学、初中的时代，啊，到处流亡，到处逃难，也惊慌失措。啊，学佛的前些年，啊，大概学佛前十年，还做梦，在战争当中，啊，还在逃难，啊，现在这些年没有这种梦。那种习气嘛，从我们自己本身这个习气，我们就想到战场死亡的，他那个印象多深，所以永远的战争。啊，这个多苦啊，多可怜啊！啊，四端显嗔度。至诚大愿啊，这是前面两大段，这是第三段。本段呢是以痴啊贪嗔，前面讲贪嗔，这段是痴，如身与神暗，到不信尽法，善恶之道都不知心呐，这是愚痴啊。啊，吃毒之祸，伤人毁命。啊，它不是伤你生命，你智慧没有了。愚痴，且为三毒之本。他为什么有贪？没智慧。有智慧的人不贪，有智慧的人不会发脾气。啊，所以。它真的是三毒的根本，故赤毒为患其身啊，此下二段，复分局贪嗔二毒经以为世人愚痴，不明何者是善，何者是物，这些事情都摆在我们面前啊！这个讲呢，价值观呢，现在的价值观颠倒了。什么是善？有钱有势就是啊，贫贱这就是恶。现在人价值观说这个啊，所以拼命去争名夺利啊，起心动念皆是损人利己啊，人人都损人利己，这还得了吗？ 啊，善恶价值观颠倒了。啊，过程即义，妄加分别，与善恶三世因果之恒规不能生信。啊，你给他讲善恶果报，他不相信；你给他讲来世，他不相信。啊，他认为我就是人，就这一生。啊，我要拼命去享受，要拼命去争名夺利。啊，不肯拼命去争，他那是傻人。啊，那是愚人，他自以为聪明。啊，故云：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就是不晓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，也是地球灾变的真正因素。那既不知因，则便不为果。果报现前，他以为与他不相干，这是自然灾害。那不是任何人能够抗拒的。但图当时快意，不拘后患无穷啊。世尊，三千年前当时说这些话，好像就是说给现代人听。啊，过去在历史上有没有这么严重啊？啊，受佛的教诲，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诲。啊，不太敢过分，过分觉得没面子。啊，那么现在价值观转变了，是非善恶通通颠倒。啊，把善当作恶，把恶认为善。所以纵情自欲，任意作恶，尽造恶因，这竞争呢。啊，恶因杀盗淫妄酒啊，贪嗔痴慢疑，拼命干这些啊，不顾当来之凶祸。为什么他不相信？你说他将来有恶报，不相信，他说这是迷信啊，这是封建时代那些帝王欺骗老百姓的。啊，我们在学习这些经教，啊，他在旁边耻笑我们，啊，排斥我们，啊，打压我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才无所忌惮的就纵情纵欲啊，任意作恶。啊，佛在此的时候，吉凶祸福尽自果之啊，经过作之啊， 每个人都在比赛，都在竞争。啊，竞争不到就斗争了，斗争不到就发动战争了，就掠夺。啊，所以造成天灾人祸。又加强所谓世人矣，死之死即杀人。把杀生为凶，嫁娶等为妓，世人于此二事尽过为止。盖吉凶是因，祸福是果，杀生祭祀是凶，杀业所感三途之报为祸啊！世人皆以嫁娶为妓，但不知因喜庆而杀生，凡成凶事，二招当来无穷之祸。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恶所招之恶果也。这是从前。啊，现在人看到这些文字，这迷信。啊，从前人还有一点害怕，所以还不太敢过分。啊，现在人毫无顾忌，啊，一丝毫畏惧的心理没有，认为自己做得很对，做得非常光彩。啊，以此为荣。啊，这感的是什么呢？感的的是自己身心的疾病，啊，瘟疫啊，啊，再感的地球的灾变，啊，天灾人祸统统显现。啊，战争的爆发，这个战争核武战争，可不可能？非常可能。我们在看媒体的报道，啊，有这个信息，我们相信这是确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全世界至少有2000枚啊核弹氢弹准备发射，啊，3分钟之内可以发射，啊，有2000枚，一颗核弹可以毁一个城市。啊，放在发射台上待发，只需要3分钟时间。你想想这天灾人祸多么可怕，对人类带来是毁灭性的灾难了。啊，不是以前的战争了，以前那个战争不可怕。啊，一颗炸弹顶多也不过杀伤120个人而已。现在不是，一颗氢弹的时候至少是要死亡100万人。所以核战一爆发， 这个世界上人死人一天都要死上亿几个亿啊，真是佛经上所讲的小三灾啊。小三灾在过去我们初学经不懂，因为佛告诉我们小三灾第一个是战争，时间是七天七夜啊，刀兵劫七天七夜，接着呢是瘟疫，瘟疫是七个月七个月七天，再接着是饥饿，七年七个月啊，经常这么说。中日战争八年，二次世界大战四年，都不算是刀兵劫啊，七天七夜的战争是刀兵劫，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啊。我跟道干法师啊访问日本，去看广岛，看长崎啊，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啊。我记得我那一年四十九岁，访问日本那年四十九岁啊，差一岁五十岁啊。我看了之后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小三灾是讲核武战争啊，广岛被原子弹炸了，确确实实我们去的那一年大概是第九年，地上在长草，那真的是七年七个月草木不生啊，那人不饿死了吗啊。我们好像是第八年的，第八年第九年啊，地上按照草啊。那瘟疫是什么呢？就是核辐射啊，当时被炸死的八万多人啊，当时死那连尸首都找不到，变成灰了啊。对核辐射的，核辐射死亡的，真的像佛经上讲的七个月，七个月内死亡的很多，很惨啊啊。还有活到现在的少数，但是都变成白痴了啊！你要看的时候，那是真可怜了 啊！所以佛经讲的小三灾，我们这才明了啊，核武战争才是小三灾啊！三千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了，就说明了啊，什么人会干这个事情？愚痴的人呐、啊，他敢干呐、啊，啊，是个明白人、聪明人，怎么肯干这种事情？这个罪无法能形容。将来发动核武、参加核武战争的都是阿鼻地人，他能翻身吗？他能出来吗？干什么样的恶业，在地狱还有出头的日子？ 搞核武战争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嘉祥大师他的解释，世间人人死祭祀啊，祭祀杀生啊，祭鬼神，这是修啊，嫁娶啊，你像现在结婚，这是好事啊，世间人于这两种事禁锢为止。为什么？杀生请客啊，吉凶是因，祸福是果，杀生祭祀是凶，杀业所感三途之报，这是祸啊。那么世间人借以嫁娶为吉，但不知因习庆而杀生，反造了恶业啊！这个太多了，凡尘凶事，二招当来无穷之祸还有作寿。那小孩满月周岁啊，来庆祝都杀生了啊，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恶所招之恶果也。不知道啊，如果知道业因果报，他决定不会这么做。啊，那么这些风气在全世界形成，都不是一个地区了，你到处都能见到。啊，身与神暗，神是精神，糊涂啊，身造物，这神与啊，心不信，这神暗。啊，英国经上告诉我，所杀害的那些畜生，许许多多都是自己的家亲眷属，已经过世了，他又投胎来做畜生。啊，换了一个身体了，就不认识了，要吃他。这个事可以相信吗？可以相信，真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啊，金银素语，身与神暗，心色异蔽，生死善恶自不能见。故知欲暗就是痴毒。以愚痴故，心意必死啊，不能真心因果，不能信受经法，入于正道啊，对于外道邪说反以信奉啊，外道什么提倡杀生祭祀。那认为这个肉食啊是一桩弱事啊， 啊，特别是富贵人家啊，现在科技发达，一般人所以说都富起来了，是不是好事？我想诸位心里有数啊。啊，我回想我们自己小时候，生长在农村，啊，肉喜欢吃啊，贪吃啊，农村里面卖肉的，半个月有一次，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小镇里头，半个月才杀一个猪。啊，只有逢年过节，大概每一天会杀一只猪，平常没有啊。啊，平常有时候杀鸡、杀鸭子，那自己家里养的。啊，你要到这个小镇里面去买，村子里面去买，啊，买这些肉食，猪肉食，一个月只有一次。没有那么多 啊一般人民吃肉太难了啊，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，平常没有啊，哪有像现在啊天天都在吃肉啊，比过年过节还要丰盛，这人有多大的福报啊！啊，那福报不很快就享完了吗？享完之后怎么办？灾难就来了啊，所以愚痴这个毒比前面贪嗔还要严重。为什么？心意必生糊涂啊，不明是非也，不信因果啊。啊，不信经法，古圣先贤的教诲不能接受啊，佛教宗教的这个经典当然也不能接受，所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逐年下降啊，这是天主教告诉我们我们访问梵蒂冈，陶然主教告诉我们他的看法，如果像这样的速度下降的话，二三十年之后，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寥寥无几，这人数就太少了。啊，怕的是宗教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，啊，变成一个历史的名词了。啊，相信人，相信科学，相信人定胜天啊，也就是人决定可以用科学技术征服大自然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科学技术 能不能拯救大自然？现在大自然出了麻烦了。啊，有好心的同学，像最近几个月，啊，全世界这些灾难，他们从媒体啊，大概报纸杂志，我不知道它的来源，列了一个表格，这是标题啊，没有内容，我就看看标题，看看有多少啊，三月份40多起，五月份就60多起啊，这个四月份啊，三四五这3个月，大概差不多150起，啊，平均是一个月50起这样子，啊，可是它越越增长，啊，这个三月份才40几起，啊，那么现在这个月。才过了20天，大概差不多有100多起了，恐怕这个月到月底可能达到200起，频率月月在上升的，灾难呢一次比一次严重啊。科学有什么方法来拯救？日本311大地震之后，余震一直到现在都不停止，啊，人心惶惶，啊，难得他们一般民众的心还很善良，啊，特别是广大的农村。传统的底蕴还没消失，啊，他们邀请我去讲经，来化解灾难。讲经能不能呢？能。为什么？讲经是劝人断恶修善。啊，佛在经上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现在科学家也告诉我们，意念能够转变境界。啊，东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，有很好成功的例子，啊，说明这个事情不假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对社会大众最大的贡献，就是49年讲经教学。啊，可是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相信啊，日本还能相信，找我去讲经。我就去了，啊，我去讲无量寿经， 无量寿经分48个小时给日本，我才讲了12天，一天4个小时，48个小时。有效果。什么效果呢？日本那边听众听了欢喜啊，这就好啊，听了相信啊。只要能信受经法，端正心念啊，美国布莱登所说的化解灾难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就能收到效果。可是人得相信啊，真相信，我们就去啊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人心呢，真转过来了，灾难纵然不能化解，会大幅度的减轻，不至于造成严重的伤害，这多好啊！所以现在人难在什么呢？不相信正法，对于外道邪说反意信奉，所以经商者转受于教。这外道是教你纵欲，教给你贪婪，教给你不要相信鬼神，什么因果都是假的，教你竞争，教你斗争，搞这个他很容易相信啊。说如是颠倒之见，相续不绝，永逆生死。这个生死就是轮回啊，生死轮回，你没有方法超越啊。人为什么出不了轮回？根本原因就是吃，正是吃业。实在讲呢，我常常跟同学们说，吃下头有个疑，愚痴怀疑，对什么都怀疑，没有信心。这个麻烦可大了，生死无常，以吃为本，疑是缘呢，吃是本呢，疑是缘，怀疑，愚痴不相信。故云无常根本呐，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落实在弟子规。如果我们都能依照弟子规去学习，都能把它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，待人接物，灾难就大幅度的减轻了。再进一步，我们去学因果教育，落实感应篇， 啊，灾难就很可能化解了。佛的教育无比殊胜啊！我在日本讲经，日本那边的法师告诉我，他说400年前，日本这些寺院道场都有祖师大德讲经教学，现在衰了。啊，我听这个话，我相信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日本这些祖师大德对这部经的学习，比我们中国人还要认真。啊，他们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大概有40-50种。啊，而在中国呢，只有2种。啊，对无量寿经的学习，中国不如日本啊。日本人真的一门深入，长时间修，他们用的本子绝大多数用康僧开的本子，啊，我们中国人因为看到有5种原译本，啊，5种多看太麻烦，啊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就把这个放弃掉了，专门去学阿弥陀经，啊，所以学阿弥陀经的风气，中国人超过日本，学无量寿经，日本人胜过中国人。啊，《礼记》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人气场在妖心呐，妖魔鬼怪就出现在世间了。常是什么呢？仁义礼智信，叫无常啊。仁义礼智信在佛法里头就是杀盗淫妄酒无戒。啊，佛的根本戒，中国道德的底线。”根本的底线就是无常，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人要是能够遵守，永远不越这个轨道，人会活得很幸福。啊，社会会很和谐，不至于有灾难，有意外。啊，现在我们把五常丢掉了，学佛的人五戒丢掉了，十善丢掉了，啊，身心变苦，自己要觉悟，啊，你心里的不安、烦恼、忧虑、牵挂，这都是病啊，这都不应该有的，啊，居住的环境有这么多的灾病。啊，所以我们明白了，一定要回头。啊，跟着佛的教诲，认真去修行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。